国际高龄人统一联合会发行了月刊杂志《统一》九到十月一期，杂志郑重地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并集中编辑了金正恩同志对大同江注射气场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和他同贡献于核弹头试爆成功的成员合影留念等消息。杂志刊载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敬意的消息，和庆祝建国68周年中央报告大会举行的消息。杂志还刊载了就美国和南朝鲜当局的反朝对抗活动造成朝鲜半岛严重局势一事所发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回答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备忘录。杂志详细的刊载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发起号召书，号召他们把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区，以及全党、全军和全民一致动员起来投入救灾会战的消息，并编辑了相关照片。